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播出，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是我们节目中的主要内容。我们会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些问题也来自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大家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解答。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方式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呢是约会顾问摩卡。摩卡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会请我们的嘉宾摩卡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您可以和我们互动的方式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添加了之后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哈，说听摩卡在节目中常常会说到增加自己的魅力啊、吸引力啊，那这才是和异性相处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能够如愿的和自己喜欢的异性这个走到一起哈。就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能提高自己的吸引力呢？在异性面前，你是通过聊天的内容啊，你是通过展现自己在工作当中那些很棒的业绩啊，还是你能怎么样能够让异性觉得你个人是有吸引力的呢？ 这个有一个蛮简单但做起来并不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让你自己充分的喜欢上你自己。就是第一，你自己讨厌自己的一些毛病和地方的话，你要尽可能的去更改，其实就是它是增加你自身的这种能量啊，然后魅力，然后那什么自信啊、自尊啊、自爱，它把这些东西都提起来。 嗯， 这些东西都提起来以后，你的那个魅力它是由内而外自然而然的去散发，它不需要你去想，哎，我今天要吸引这个了，我该怎么追他，我明天要吸引那个了，我要怎么去追他。就你很在一个很高能量的这种状态，然后你的这个顾盼都是生辉的，然后你的这个言行举止都是一举手一投足可能都在洋溢着这种魅力。它不光光是就是我收拾一身帅气的行头，我弄个发型，然后我要买一双漂亮的皮鞋，然后我在约会的时候我多花点钱，我带他去一个那个环境很棒的这个餐厅，然后我要车接他，车送他，我在聊天的时候我要抖一些包袱，我要讲几个笑话，我要把他逗得花枝乱颤，这些都是很具象的东西。有没有作用和价值呢？有，但它其实是基于你这个人本身的，你这个人本身的这种状态。其实这个是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确实是蛮难的一件事。你首先要让自己100%的喜欢自己，你自己跟自己待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你首先你自己要很满意，然后你就会很开心，然后你的这个好的情绪和表情就会洋溢在你的这个脸上，你走路可能都是带着风的。然后呢，你做事情的时候也很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只要你 看到你接触到你的异性的话，他都会多多少少的话都会被你所感染，或者说被你所吸引一点。那至于说被你吸引之后，有的关系可能会是这种工作关系，有的关系可能是朋友关系，有的关系可能是这种亲密关系，那就要看了。毕竟你状态就算特别特别好，你也不可能成为万人迷，然后呢你认识到的所有的女孩啊，你都有办法可以跟她成为这个男女朋友。脑子里面不要有这样的误区。这个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大的，就是你要提升自己的这个状态，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优，就像运动员一样，马上赛季要来了，你要让自己进入状态。那么其次这个再具体一点的，其实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我觉得你要有自己的这个为人处事的这个原则，因为很多人他是不清晰我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有利可图的事我就做，无利可图的事情我就懒得搭理。然后还有就是外形的话不怎么这个收拾，然后找不到自己的着装风格，然后呢就愁眉紧锁的，然后一肚子心事，脸上没有表情，去哪都就是病殃殃的。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这个最基本的，你在这个社会安身立命的这个工作的状态，专业的能力，然后呢还有这个社会的资源都处于一个比较低水平的状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去谈吸引，这个有点就是镜中花水中月的感觉，它因为没有根，它你作为一个男人在社会上必须要有根，有了这个根的话，你这个树才能长起来，至于它结什么果开什么花的话，那就是因人而异的事了。 另外一位女生问哈，说我家里条件比我男朋友家里条件要好很多了， 好很多， 对，父母呢，应该说都是有一定的经济的基础的，家里边的房子也有两三套，而男朋友的家里呢，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甚至呢，可能。他父母过日子还是比较节省的。男朋友这个人啊，我比较看重的就是他很勤奋，他自己一直很努力，而且他是那种挺阳光的男生哈。我们这儿呢，还是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如果考虑结婚的话，那么男生家是要给女生家过彩礼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可以不要这个彩礼，因为对我们家来说不用这个彩礼，可是其他的姐妹们都说不要彩礼是不对的，不要彩礼呢自己会被男方家看清的，有这个习俗还是应该要这个彩礼的。所以我现在就挺纠结的，要还是不要呢？他呢也跟我说过彩礼的事情，当时说的时候呢，他是说如果要彩礼的话，他们家给不了像别人家那么多。我当时呢也对他说可以不要彩礼，说实话真的是我太喜欢他了，但是别人一劝我，我又觉得是不是不要彩礼真的显得女生就没有任何的身价了。 这个还是要看人。然后我给你的建议的话呢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哪个省份的哈，给你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要彩礼，然后你的男朋友不是也表示出了就是我们可以给彩礼吗，但是因为我们家庭的这个经济财力的这个状况可能给不了别人那么多，我们这个少给一点，或者我们全力以赴，其实你要的是这个男朋友的一个态度嘛，或者说你的姐妹们闺蜜们这就是希望就是你不要就是太自降身价的，以后去到这个嫁过去了之后的话男朋友对你不好。那么如果这个问题本身你觉得不会发生的话，我觉得要不要彩礼就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那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可以让你的男朋友或者你的这个岳父岳母准备彩礼，然后呢你带嫁妆过去，然后你的嫁妆比他的彩礼还要多。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你们之后的这个感情生活的话会有正面的积极的帮助吧。就是男生有付出，然后女生看到了男生的付出，然后更给予就是 更好的配合， 更好的这个配合和回馈嘛。因为我家的条件好嘛，你家的条件差一点，然后我们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既然你的父母和你的话都在力所能及的全力以赴的准备了这个，按照习俗当地的习俗准备了这个事情，那么就说明对方心里是有你的，对方的父母心里也是有你的，然后的话那你家庭的条件比较好，那你跟你爸妈父母也可以准备相对丰厚一点的嫁妆，然后带着这个嫁妆再回到 这个自己的跟你男朋友的这个新的家庭里面去，我觉得这样可能双方都会比较满意一点吧，你的闺蜜朋友们也不会觉得你太掉价了吧。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问的是自己和前任之间的关系哈，他说我和我的前任呢已经分开有3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我的前任呢时不时的就找我，前任是他的前女友哈，他说总是各种各样需要我办的事情，有的时候呢还会告诉我晚上心情不好，会这个发一个哭的表情给我，那遇到的一些事情呢就会找我让我帮他来做，过去呢他也很依赖我，我是觉得我们谈了一段时间确实是不太合适，他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我就主动的和他说分手了，说分手之后呢我也是比较内疚的，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关系也走得比较深了，我总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说分手之后他倒没有说一定要纠缠我，但是时不时的就是告诉我他生活中需要做点这个事需要做点那个事，有的时候是需要我帮忙，有的时候是需要我陪他的，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我是挺想彻底放下他能够再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不忍心拉黑他也不忍心置他于不理，怎么办呢？ 写封信吧，就是女生是没有接受跟你分手的这个状态的，女生可能也还很喜欢你，但从你的表述当中来讲的话呢，你其实已经不喜欢他了，也发现他不是你要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有这种纠结或者难过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对他有一些内疚，毕竟可能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女孩，然后你们之前的话感情也挺深的了，然后可以看得感觉得出来你是一个挺理性的男孩子，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所以你现在其实要处理的并不是你跟他的关系的问题，因为你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你现在要处理的就是无非就是你的内疚，或者说怎么让这个手呢分得更加的这个圆满一点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你拉黑他的话可能会过意不去，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思路整理一下，然后呢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其实你愿意做他的朋友，也愿意给他提供一些生活上的帮助，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些客套话了哈，更多的你要表明的就是对方不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而且你对他已经没有感觉，你要去就是你要有可能有新的这个生活了，要翻开新的一页了，就是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因为现在你说这个女孩前女友没有这个纠缠你，可能你说的是没有那种死缠烂打的那种让你反感的那种形式来纠缠，但是这个女生在我看来她一直在这个寻找机会，或者说在用很多很多的这个借口来跟你重新建立这个交集，然后看能不能够挽回你，但我从你的描述当中看的话，就是其实你是想的比较清楚，从你这边来看这个是一个真心的分手，那你只是想他就稍微圆满一点，不要再给前女友带来一些什么伤害，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拖着，让他觉得还有希望，让他可以继续的投入，到最后发现是真的是不行，然后因为他投入了那么多，所以时间越长其实对你的前女友是越不好的，我是建议就是你快刀斩乱麻，然后如果你真的想为你的前女友考虑，希望她好的话，那你可以不 妨，就是要狠狠心， 对，不妨就是不要害怕去担一个好像这个狠心一点的这样的罪名，如果你真的希望她好的话，那么如果你要自己要是一个很谦这个君子，然后还帮忙这个那个的，还很顾及情面的，你要这样的一个这个人设的话，那可能反而对你的这个前女友是一个一种就是 也是一种变相的伤害。 伤害，对，因为他只不过就是你是慢慢的勒死，还是就是一下子这个一下子这个捅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痛快一点。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个话题也适合于所有和前任有这种腻腻歪歪、纠缠不清，前任可能确实是从心理上没有完全接受你们分开了，或者呢还基于一些幻想，比如说我们还能够再有一些接触。 希望这个东西是最麻烦的， 嗯， 对啊，希望这个东西也是最有力量的。那如果我还在对这段感情抱有希望，我还会做各种各样的努力，然后呢我还会无视或者说放过很多身边有可能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这种追求我的人，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投入，然后到最后发现绝望了，然后又多耽误了半年或者是一年的时间在这纠纠缠缠的，其实这个才是对前女友可能最大的这个伤害吧。写封信吧，写封信在微信上面发给对方，就是让对方清楚地认知到这个事情，接受这个事情的结果吧。 嗯，还有一个问题，一个男生今年是32岁了，他说问一下咱们的节目哈，32岁了，自己这个相亲也好，自己谈的也好，这个找的女朋友没有一个妈满意的，妈都反对，妈总是有各种各样反对的理由，然后每天在自己耳朵边唠叨。自己呢有的时候就承受不住这种压力了，然后就和女孩分开了。另外呢，有的时候被妈唠叨的一些事情也在不断的提醒自己，所以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去投入到恋爱。不告诉妈自己谈恋爱了吧，这个妈总是能够开启侦探功能，总是能够发现自己又和一个女生约会了。所以啊，现在就是觉得挺麻烦的。也问过妈，说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成家谈恋爱呀？他妈说没有啊，我就是想让你找一个能配得上你的。可是在我妈眼里谁都配不上我，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应该是听到的这几个问题当中最棘手最麻烦的吧。这个问题的根源好像还真不是这个男生他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真的难倒我了。就是你说这个男生是妈宝男吗？不一定。但是这个妈妈的他对这个男生的这个感情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我觉得。已经32岁了，然后对这个儿子的情感生活的这种控制的程度这么高，是有一定问题的。然后不知道这个妈妈和他的爸爸的这个感情关系怎么样， 关系怎么样， 也不知道爸爸是不是就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存在的。总之我觉得就是这个母子的这个关系有一些这个母子的亲密关系有些奇怪，而且其实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个男生的婚恋的这个状况了。最让我感觉无力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可以给男生什么方面的任何的建议，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主要矛盾的症结的话好像不是在这个男生这里。 也在这个男生这儿，就是其实是这样，这个男生来求助的。那么你来求助就要你来找到方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隔着你去对你妈妈说什么。 对， 我们只能说对我们收音机前的有类似状况的妈妈爸爸们，我们说一句，对孩子其实真的应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我们中国人的家庭中缺乏的边界感，那么其实在这个家庭中显现的就是 特别典型了。 嗯，对， 特别典型， 这就是30多岁的人了，妈妈还如此在干涉你的私人生活， 而且其实已经严重的障碍了你的这个你的人生阶段性的这个结果产生了嘛，对吧？ 嗯，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和一个30多岁的男生谈恋爱，当我知道这个我和他谈恋爱的所有细节， 这个啊， 他都要报备给他妈妈， 对，这个， 然后他妈妈要来对我发表意见的话，那说实话你的个人生活真的会受到影响。哪个女孩子敢嫁？ 对，为什么你主持人还说到了敢嫁的问题，为什么我说就是让我觉得这不知道如何给建议呢？就是我基本上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来判断，你将来的婆媳关系一定是会是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即便有女朋友， 就是这个妈妈好像还感觉说，哎，还行吧，就勉强配得上我儿子吧，对吧？然后结了婚了。那么结婚之后的这个，以这对母子的这种关系这么紧密的这种程度的话，结婚之后这个婆媳简直我都不敢想象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矛盾出来。 是啊，所以你看看你自己想不想娶一个老婆，想不想解决你个人的问题。如果想解决的话，你以前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都不对了。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还在和你妈妈合住，我们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能力自己 先。应该是在合住的，我听这个他描述这个问题哈，应该是还是在住在一起的，因为他妈妈对他的这个控制欲太强了。 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男孩子从心底是不是想离开这种控制欲，还是也蛮享受的。有的时候这也是一种30多年的习惯。 他在这个状态当中，他没有去就是行动，或者说在他的问题当中，其实我没有感觉到很强的这个怨气，或者说这种反抗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当然他有他的问题。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是见过这种客户的 啊， 我是有这种客户，就是30多岁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当然没有说这么极端哈，就是妈妈严重的干涉这个儿子的这个找女朋友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但是是有30多还跟这个父母生活在一起，然后父母对他的这个生活衣食起居做所有的打点，就还是把他当小孩子一样。然后呢，他在相亲和女生约会的时候，总是让女生嫌弃，觉得这个男生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没有什么太多的主见。然后呢，就是去哪吃什么干什么的话，全部都是就是那种软绵绵的，像虽然30多了，但是还是小弟弟的那种感觉。那么这个其实他跟原生家庭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我听到的这个男生的这个求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过往我遇到的当中最比较极端的一个了啊，就是这个妈妈的控制欲这么强。因为我们一般说就是母爱的话，基本在15岁左右的话要向父爱去过渡了。就是你这个一个孩子，他在0到15岁的时候，可能是以母爱为主，母爱靠前，给他更多的关怀、支持、温暖、陪伴。然后15岁之后，就青春期左右的话，是母爱要从一位往二位退，然后父爱要从二位往一位退，因为这个孩子要准备学习如何去进入社会了，如何独立生活了。那么这个母爱如果一直包裹着他到30多岁的话，可能母子都已经习惯这种状态了，也不希望第三人或者是另外的一股能量来打断。那这个妈妈我会觉得说会有点这个自私了，但是她妈妈可能不会认为自己是自私，她只是觉得这是我爱儿子的一种方式，对吧？我儿子很厉害，很优秀，很骄傲，你们这些姑娘，对吧？都配不上我的。那可能最终就是因为这种配不上，把自己的这个儿子给耽误了吧，终身大事给耽误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如果你想采取行动的话，其实能够从空间上先离开，比如说能自己先自己住，自己租房也好，或者自己怎么样。 最麻烦的是他的独立意识没有出来，就这么多年被这个妈妈在这种爱然后在这种包裹和控制之下，他这个男人的这种男人没出来，这个男人没长出来，还是一个男孩的状态，然后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旦有觉察的话，这就是个开始， 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对， 希望是。 我觉得他可能应该也挺纠结，也挺头疼的。但是一边是孝顺嘛，母亲嘛，一边是自己的生活嘛。 对。 那我这里的话，其实给你一个建议哈，然后你自己去参考一下。就是任何生命的产生，它都伴随着母体的巨大痛苦。就像我们从这个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的时候，那妈妈她是那个生产的时候是非常的痛的，对吧？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疼痛，然后但是它是一个生命孕育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是身体上面的一个出生的过程。那你心理上你的独立意识在产生的一个过程，可能也伴随着这个母体的这种痛苦，可能你跟你妈妈会有一些意见上面的不一致，会有冲突，会爆发矛盾，然后你妈妈甚至会很难过，会哭泣或者会干嘛。但这种痛苦的话，其实跟那个生小孩的那种生产上面的痛苦性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一个新的生命要诞生，你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儿子的独立意识 自我生活的这种掌控力要诞生出来的话，它必定伴随着原有的这种跟这个力量的对抗，或者说这种母体的痛苦。这是我的意见哈，你自己可以参考一下。 嗯，好，谢谢摩卡。这里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当中今晚的嘉宾约会顾问摩卡和大家的交流啊。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每次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我都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公众微信号的后台中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咨询的、提出的、想和我们讨论的各种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主要就是就这些情感问题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起探讨。那我们的情感问题呢，可以是恋爱的问题，也可以是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是您或者您的家人、亲朋好友，大家有一些情感问题需要解惑，或者需要一起来讨论，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呢，大家可以发微信，我会在后台看到各位的微信。那么公众号呢，大家可以关注，但是我们不能够反向的去添加和关注您，所以呢，对您个人的信息也是隐私也是一种保护，您的个人信息是不会被透露的，您就尽管添加我们就可以了。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大家也可以在微博中给我留言，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微博中给我留言也是可以。那另外，如果想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首先要添加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在我们的微信号里有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方式，大家可以了解。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 穿越了巨大寂寞，应付起长夜的心手，也能呼吸，也有脉搏。把被你折磨看作成就，苦痛也就能换成守候。闪烁着云也没说什么，一定会有以后，我那铁石心肠承受着爱情，留给你一个回来的原因，当你伤透心。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志同道，行志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0.3度。明天白天晴转阴，白天南部轻度霾，夜间有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度，最低气温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正在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任何时间方便收听到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力的听，用耳朵听的听，听听 FM。 那大家可以搜索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晚上播出，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和情感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约会顾问摩卡，我们继续和各位来交流。下一位是一位女生在问说，我最近呢发现喜欢上了办公室的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和我的年纪差不多，长得很好看，说话的这个声音我也很爱听，但是呢他总是在怼我。我们办公室总共有30多个人，男生占到大一半，女生小一半，很多女生都已经有男朋友了，我呢是大家清楚的没有男朋友的那一个，而且我自己个人条件都挺好的，我自己觉得应该还是蛮傲娇的那一种。我喜欢他了，他我觉得总是针对我，比如说对我说的一些话呢总是没好气儿，可是对别人说话轻言细语。每次他对我说话没好气儿的时候，我总是会有一点点难受，但是回来查一查呢，查资料呢，又觉得网上也说对别人说话都温柔，独独对我说话独特的应该是他对我也有意。我怎么能知道他对我是有好感呢？怎么办呢？这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了，现在呢再给你们发消息，想让你们告诉我，我下一步怎么去试探一下呢？ 态度上面把你和其他人做了区分，不管是对你特别好，还是呢对你有些冷淡，总之呢对你的态度和对其他所有人的态度不一样的话，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然后呢，很多男生就像小男孩一样，在学校里他喜欢谁，他喜欢哪个小女孩，他就比如说拉一下人家的辫子啊，然后就推人家一下，或者说在这个拿这种涂改液，或者但可能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涂改液是什么东西，就是往人家的头发上面涂一下，搞一些恶作剧啊。他往往是对他喜欢的女孩子，他才会去做这些恶作剧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应该也有一些察觉或判断，只不过是不确定这个事情，就是这个男生对你的感觉应该是比较独特的。跟别人不一样的，那怎么去做一个怎么去做一个合理的试探在办公室？我觉得这样吧，就是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事情，然后当然这个事情要合理哈，然后就要自然，然后呢是一件就是说 不管是由他而起还是由别人而起的一个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就是很难过挺伤心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吧，你要抓住它。然后在这个事情当中，如果原来你是比较坚强的，笑笑就过去了，或者说这个忍一忍，或者是这个自我梳理一下就能够扛过去的。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放开你的情绪的闸门，然后让自己的那个悲伤、脆弱，然后难过或者被误解或者是什么这一面表现出来，然后至少就是说可以掉个两滴眼泪，对吧？然后呢，把自己的这种难过和脆弱表现出来，那这个时候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动作，不管是在微信上面，还是他过来安慰你，还是给你买礼物，还是怎么样？如果是有这种我刚刚说到的情形，然后这个情形跟之前的他怼你啊，各种冷淡啊，或者跟别人很温柔，跟你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说来着？就是比较认真啊，或者说比较疏远。如果出现这个反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心里面小小的高兴一下，或者暗喜一下，他可能是对你有意思的。只不过确实有这么一类男生，他们是不懂得做爱的表达，或者说不懂得去表达自己的爱意，就是他的行为举止总是跟他的内心想法呈现的是相反的。有很多这样的男生，他是不懂表达的，然后他表达出来的东西本来心里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表达出来之后让别人接受到的是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呢？为什么这么反感我呢？其实对方心里喜欢你喜欢的不行。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什么词语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他还挺多人挺多男生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我都有一点。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我老婆有跟我说过，她说为什么你心里面有那么多爱我的或者是对我好的这个想法，你就是不说呢，或者说你就是做出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你说出来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这是一些心理或者人群的问题啊。 是吧？ 对。 那好，那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对，我觉得是有，就是其实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你刷一刷心疼指数。刷一刷心疼指数，看看那个男生的话，他会不会在你这个女孩子楚楚可怜，然后真的是需要人的 时候， 他把他心里真实的那个东西给激发出来， 对对， 不要让他就平时这种就是说说笑笑、搞谈谈闹闹的，然后就时不时怼两句的这种，男生以为是在开玩笑，然后或者是在这个吸引女生的关注，但可能女生这边收到的是错误的信息。 一位男生说。说我有一个女闺蜜，其实在我心里边也算是女神级的吧，漂亮，条件好，聊天呢特别聊得来，而且她自己也属于那种又有学识又风趣又有颜值的女孩，很好。过去一直没有能和她谈恋爱，是因为多多少少我都觉得有点不切实际，而且呢差不多在两年前他当时谈了一个男生，那个男生还是一个老外。后来呢，他那个法国男朋友回国去了。再后来呢，他们就开始了异地恋。他常常跟我聊起来他和他那个男朋友的一些事儿，我呢也常常呢去安慰他，因为考虑到他有男朋友，那我就更没戏了。我自己也谈了一个小女友，但是和小女友呢，也和很多恋人一样，也有好多的不和。后来我大概在半年前就和我的小女友分手了，再后来呢，她大概在四个月之前终于和她的法国男友也分手了。现在呢，我们两个人每天都聊电话，无话不谈，但是呢很少见面。我不知道见面能做什么，两个挺好的朋友约着吃顿饭吧挺无趣的，约着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吧好像也不像那么回事儿。可是我心里啊总是在想，如果能和他谈起来呢，那当然是不错的。我不知道他到底对我有意没意。一个女生如果天天都给你打电话，狗屁叨叨什么都跟你唠叨，这女生是对你有意吗？能这么判断吗？ 不能。单凭这个的话不能这么判断，就是说这个女生对你有意思。 因为女生有的时候真拿男生当朋友， 而且你们这么多年了，对吧？ 然后你有你的男朋友，我有我的女朋友，然后大家都经常这个沟通聊天，他就在这个女生心里可能就是你就是一个这个闺蜜的这个角色，这个标签已经固化了，固定了， 就是一个很安全的男朋友，他会男性朋友，很安全的男性朋友。 我这么因为你们的这个交情啊，然后关系啊，其实已经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个构建，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然后你也是喜欢他的。至于说他喜不喜欢你，我不知道，但他至少肯定不烦你，他对你是有好感。但是这种好感更多的是朋友之间、闺蜜之间的哈，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就你们肯定是好朋友，友情的这种就感情的这个积累是很深的。那在这种时候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做一个测试，或者说你要。想知道一下，或者干脆你就是想跟他在一起构建这种关系的话，我觉得你们有一个机会，然后任何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对吧，两个人出来的时候，你找个机会直接吻他，你找个机会直接的吻他的脸也好，或者是吻他的嘴也好，就是那种偷吻吧，或者那种壁咚吧。这个呢，你不用担心你做这件事情之后会如何如何，因为你们的感情积累其实是很深的，这么多年了。然后你吻完他以后，他的所有的表现，那么就是这个真实情况，你到时候你会看得出来他跟你之间到底有没有可能。记住，不管他生气还是怎么样，还是假装生气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不要道歉。这个事情不能道歉，因为你是真心喜欢他，你是真心追求他，而且你在他的生活圈子里面潜伏了这么多年，对吧，终于鼓起勇气然后做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可能有可能你这个方法上面不是那么恰当，但是你的这个心意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呢不要道歉，因为一道歉的话这个事情就搞得就复杂了，好像你都对他的这个心意都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如何。总之呢，这里面会出误会啊，我就直接告诉你，你不要道歉就行了。如果你吻完他以后，女生的这个反应不太好，你不要道歉，你反而是应该再三的去说，就是我就是喜欢你，我喜欢你很多年了，或者说我如何如何，你要反就是你可以表白，就是不管这个你吻他这件事情。做完之后他的反应好还是不好，你接下来要做的都是表白。然后呢很有可能哈，很有可能就是我判断这个女生她会试一试啊，最差的一种可能的话可能会觉得说那我们试一试吧。真的，我觉得最差的一种可能会是这样。总之这里提醒到你的就是技术点是你就是吻完了他以后 不要道歉， 不要道歉，对，不能道歉。 我也是听到这句觉得， 对对，这个是一个 这个 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技术点。后面的话就是具体的会怎么样的话，我们毕竟也不是神仙，或者是料不到，就是预料不到那么远，那只能靠你看你自己了。但是你吻完了他之后，对吧？他的反应一定是这个真实的反应，他或者说他心里面对你的那些感情啊，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啊，全部都会被炸出来，他就是一个重磅的深水炸弹。然后对你投下去之后的话，他会有很多真实的反应的话，本来是可能在这个水底的，他现在一下全部都会浮到水面上面，你能够看得到。 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谈了两年的恋爱了，那我今年27岁了，然后呢，我大概是在半年前我就开始逼婚了，因为他总是不说结婚。以前我们俩聊到结婚的事情，或者其他的同学朋友结婚了，那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言论，他说那么早结婚有劲吗？我总是觉得那是他说说而已，因为他应该知道我是想结婚的，我是对于婚姻还是充满了向往的，况且我27岁了。我跟他一起聊过要不要宝宝，他说要就要呗，那要宝宝当然是要进入婚姻的。于是在半年之前呢，我就开始逼婚，可是这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想法是真实的不想结婚。那我问他那还要不要孩子，他说不结婚也可以要孩子啊，如果你一定想要。现在就是这样，我已经有了最后的通牒，我说如果不结婚的话我们就分手。结果呢，他给我发了这样一条微信，他说我其实真的是很喜欢你，也想和你在一起，也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 要么结婚要么分手，那我只好告诉你说我没有做好想结婚的心理准备，我现在也不太想被逼迫的进入婚姻，所以你要想分手我也没话好说。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怎么来判断这个微信呢？ 判断怎么判断这个微信？我的判断就是他不会跟你结婚啊。这个孙燕姐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是啊，一个男生说出这种话来了，而且一个女孩子她以为 有一些时候女生就是这样的，以为我们拿出一个最后通牒，就是要么你怎么怎么样，要么我们就分开， 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威胁嘛，或者逼迫嘛。 那对方当然，这个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这个逼迫的时候对方是说我舍不得你，我还是要和你在一起的。 对， 可是我们一看对方的答案是那个，那好吧，那就分开吧。 对， 其实这时候真相已经摆在那儿，很明确了，就是他觉得和你在一起并不是他想要的一件事情。 不一定啊。 嗯， 所以刚才我就想问这个，就孙燕姐，你是这个真相指的是什么真相？ 真相就是他觉得他就是不想和你结婚呐。 对，真相是他不想跟你结婚， 但也有可能他愿意和你谈恋爱，他也愿意有一个女朋友的关系。 对对对，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选择了，他不能揉在一起。就是很多女性听众，我提醒你们，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做一下区分，就是这个真相，我不想跟你结婚，是不是就是我没有真爱着你呢，或者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呢，或者我有什么其他打算呢？不一定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原生家庭也好，或者说我自己的思想心理状态也好，我不想结婚，或者说我不想有孩子，或者说我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女孩就会很容易把这个所有的男生的不配合和没有做到让女生满意的部分的话，就跟这个真爱不真爱挂在一起，就好像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就是不爱我，或者是如何如何。我觉得这个是男女思维不一样的地方，就希望大家能够就是有这个意识。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比如说在我们节目中也有一些他们可能是中年离异，他们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比如说中老年吧，他们自己都有各自的过去原来婚姻当中的儿女，那他们自己也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财产，他们觉得再选择婚姻的话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了哈。他们觉得相伴的关系可能是很好的，但是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 他不一样啊，他人生状态不一样。 对，就是我们大多数会觉得这个状态不就是要结婚，这个结婚生子似乎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一个人生任务哈。那么有没有可能的是你其实想娶的不是我，也许换一个人你就想娶了，因为往往有这种状态。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不想结婚的前任，你和他分手之后没几个月他就娶了别人了。 对，有这种事情。有。然后就这个女生，你如果说你现在27岁了，你对你这个年龄的话有危机感，然后你想尽快的成婚的话，那么很显然就是你现在这个男朋友他不想进入这种状态，而且是比较明确的了。就是他的这个短信其实就是说的比较委婉，但是意思还是比较清楚的了。我相信你也应该能够听得出这个意思，只不过你可能需要一个外力或者说一个权威再给你，就让你更加相信这个你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吧。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一位女生在问哈，说我是90后，谈了一个男朋友是80后，但是到现在吧，这个只知道他公司的大概位置，曾经说过到他公司附近去等他或者去吃饭都被他拒绝了，也不知道他的其他的一些生活内容，问他呢他也都回答得很浅，如果和他聊天呢他也最多都是说好行，那么我们两个人说谈恋爱，我不知道算不算是恋人的关系，一起看过电影，一起吃过几次饭，他也没有进一步的行为和动作，也没有来更多的侵犯我，我让他到我自己的 住所来，我和一个女孩合租，另外一个女孩总是在周末到她男朋友那里去，周末的时候只有我自己。那么我也设计想让她周末的时候跟我一起在我这儿待，她不来。当她知道只有我一个人在，她居然说那不太方便。所以我想问一下，她是想和我谈恋爱吗？ 这个就蛮怪的哈。这个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是挺这个男生还是挺用我 这个要问你了，男生的心理是啥？ 我觉得这个男生还是挺好的。我的直觉第一感觉的话就是他应该有家庭。他应该有家庭。我的直觉哈就是他应该有家庭。 就是他应该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身份。 对，他不是一个适合谈恋爱的身份，然后但是这个男生的这个人品啊或者说这个秉性应该是还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他可能从这个女生的这个描述当中来看的话，这个女生可能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然后这个男生的话呢，毕竟如果女孩子的条件不错，然后长相颜值不错的话，是男生的话都会有一些这个心猿意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生他还是蛮有自己的这个就是社交的，知道这个边界在什么地方。那我判断他是有家庭的，他是不是特别适合进入恋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这只是我的直觉哈。 嗯，好，那所以你自己要有这样一个警惕吧。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是不是要和这样一个人再继续走下去啊？ 他其实他说到的几个就是比如说谈到工作啊，或者说去这个工作的地点啊，然后一些问题都说得很浅啊，然后也有一两次的这个见面，也看过电影，然后说这个自己周末家里没有人，希望这个男生来自己家，这个男生没有来。我觉得这个是蛮典型的，是这个女生在追这个男的。 嗯， 女追男，那么他这东西说得很浅，然后呢回避让你在他公司附近出现，然后回避去你家。第一个就是他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是有家室的这个状态身份。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他没有很喜欢你，然后呢是出于礼貌，或者说你一直就表现得比较热情，那么我有这个配合那么一两次，然后我也有像回答的比较浅，或者说比较敷衍，希望基于此然后让你知道就是我们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可能，但是女孩子可能没有察觉，或者说女孩子还不愿意放弃，去对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 对，都有可能，反正你自己要清楚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吧。那真实的真正的就是两个人步入恋爱的感觉，虽然大家个性会不同，情商可能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很快就能够得知对方的一些真实的情况的，因为大家在恋爱当中这些情况会很自然的和对方去交谈交流，比如说我的工作的内容啊，我今天老板什么样啊，我工作状态什么样，我工作环境什么样啊，这些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躲躲闪闪，一旦这些很基本的信息开始有躲躲闪闪的时候，那建议大家是不是都要多个心眼。 对，恋爱的状态的话其实就是我想你，我想见到你嘛，两个人都是这样嘛，然后呢会见到的时候会很开心，见不到的时候会很思念对方嘛。 对， 就是你可以看到或者你可以感觉到非常明显的有一颗心在往你这个世界里面入侵或者说靠近，或者说融合，这是一个恋爱的状态。如果你感觉不到这个东西的话，那么你可能就它可能不是一个这个健康的恋爱状态。那关于这个个人的信息的就是披露程度或者了解程度的话，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我很喜欢他，但是我对我某些方面有些自卑，所以我刻意的怕把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告诉你，这个我的这种表现反倒是我很在意你，我很爱你的这个表现，我怕你知道了以后你就瞧不起我，或者你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喜欢我了，这种可能性也有。那有的呢就是我刻意隐藏一些信息的话，是因为你一旦知道这个信息之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结束了，比如说我是已婚状态的，或者说我是有女朋友的，或者说那个其他的一些，就他隐瞒有的是恶意有的是善意的，这个还这个、要看自己的大家自己的情况，然后对去做具体的判断，不要一刀切。 一个女孩子说哈，我呢学的是按摩， 那么是很正规的、很健康的那种按摩哈。那么我的男朋友在和我谈恋爱之后，当知道了我这样一个工作，再了解到原来我们的客户不仅是有女士，也会有一些男士的时候，他就很不愿意，他非要让我辞职。那我对他说，我只有这样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呢也是我认真学习来的，而且我在我们这个门店当中还是很有可能被提升为做店长的，我非常的努力，也很热爱我的工作，我觉得工作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状况，比如说也有人会骚扰，但是我会拎得清里边的一些状况，而且我会很好的保护自己，我也告诉他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可是他依然是不愿意。男朋友呢和我家住得很近，我们两个人老家在一起，现在都在城市当中打拼，他其他方面都很好，人耿直，他们家也很好，他父母在我们那儿出了名的很好的人，但是我男朋友就是这样的一个比较直的人，他就是觉得我最好辞去这份工作，不要和其他的男的有接触，因为他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他也不能跟他父母说我在做这样的工作，那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的如果你们两个互相很喜欢对方，很爱对方，并且有这个共同组建家庭的这种预期和规划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男朋友他的这个经济能力，或者说他的这个工作又还不至于让你们的生活那么的就是捉襟见肘的话，我是倾向于你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就是换工作的这个事情，因为我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其实你不是仅仅只会这一个技能，你是现在仅仅只会这一个技能，而且你现在在你们的门店有很有可能被提升成店长啊，或者做的业绩不错啊，或者你现在的这个手法很专业，这个是基于你的这个努力或者说你的勤奋，那么换了另外一个事情，只要是你喜欢的话，以你的这种特质的话，也有可能很快就可以做到一个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状态。但是听起来就是你做的这个工作啊，在你男朋友看来的话，他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是有一个比如说高危吧，就是高风险性吧，可能会经常有这个客户客人会这个骚扰你，或者说动手动脚，或者说将来你们结婚之后在社交圈再问起来的时候他的太太是做什么的，然后呢可能他的解释成本很高，或者说他有很多额外的这个压力和问题，这里就谈到一个这个牺牲和放弃的问题了。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们两个除了这个问题以外，其他方方面面都很 OK 很棒，包括他父母的这个口碑啊，然后他的人品啊，然后你们两家的关系啊，然后以及你们的感情啊，各方面都很好的话，那确实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嘛，他总是会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实际的问题，他就是要去面对和解决的。我觉得从我的角度，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 榜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